韩延寿字长公，燕人也，喜杜陵，少为郡文学，父亦为燕郎中。蜡王之谋逆也，亦见而死，燕人悯之。是时昭帝复于春秋，大将军霍光持政，整郡国贤良文学，问以得失。时魏相以文学对策，以为赏罚所以劝善禁恶，正之本也。日者燕王为无道，韩毅出身抢剑，为王所杀，亦无比干之亲而导比干之节，以贤赏其子，以示天下，明为人臣之义，广纳其言，因擢延寿为谏大夫，进淮阳太守，至甚有名，袭颍川。颍川多豪强，难治，国家多未选粮二千担。先是赵广汉为太守，患其俗多朋党，故构会利民，令乡告捷，一切以为聪明。颍川由是以为俗，民多怨仇。延寿欲更改之，交以礼让，恐百姓不从，乃立召郡中长老，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，设酒聚肆，亲与相对，皆以礼义，人人问以尧俗，民所疾苦，为臣和睦亲爱，消除怨旧之路。长老皆以为便，可施行。因与义嫁娶丧祭仪品，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。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朱生皮弁执祖斗，为利民行丧嫁娶礼，百姓尊用其教。卖偶车马下礼伪物者，弃之世道。数年喜为东郡太守。黄霸代延寿居颍川，霸因其计而大治。延寿为吏，上礼义，好古教化，所至必聘其贤士，以礼待用，广谋议，纳谏政，举姓丧让才，表孝悌有幸，修治学官。春秋乡社，臣中古管弦，圣升降依让，及都市讲武，设府乐旌旗，习社御之事，至城郭收复租，先明布告其日，以期会为大事，利民敬畏趋向之。有至正无长，相率以孝悌，不得设奸人。吕里阡陌有非常，吏辄闻之，奸人莫敢入界。其始若凡，后吏无追捕之苦，民无垂楚之忧，皆便安之，接待下吏，恩师甚厚，而约是名。或欺负之者，延寿痛自苛责，岂其父之何以至此？礼闻者自伤悔，其县尉只自赐死，及门下院自警，人就不书，因不能言。延寿闻之，对院使涕泣，遣吏医治事，后赴其家。韩延寿常出， 临上车，既立一人后至，敕公曹一伐白，还至府门，门卒当车，愿有所言。延寿指车问之，卒曰：“孝经曰，兹于弑父以弑君，而敬同，故母取其爱，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今旦明府早驾，久住未出，既立父来至府门，不敢入，既立闻之，驱走出夜，是会明府登车，以敬父而见罚，得无亏大化乎？”延寿举手于中曰：“微子，太守不自知过。”归舍，召见门卒，卒本诸生，闻延寿贤，无因自答，故待卒。延寿遂待用之。其纳善听谏，皆此类也。在东郡三岁，令行禁止，断狱大减，为天下罪。入手左平邑，满岁趁职为真，遂余不肯出行县，常愿朔白，以巡行郡中，览官民俗，考长吏制计。延寿曰：“县皆有贤令长，都由分明善恶于外，行县恐无所益，众为烦扰，常愿皆以为方春月，可一出劝耕桑。”延寿不得已，行县至高陵，民有昆地相与送田自言，延寿大伤之，曰：“幸得备位，为郡表率，不能宣明教化，只令民有骨肉争讼，既伤风化，纵使贤长吏、色夫、三老孝悌受其耻，就在平邑，当先退。”是日一病不听事，引入卧撰设，闭阁思过，一县莫之所为，令成色夫三老一皆自系待罪。于是宋者宗族传相责让，此两昆弟身自毁，皆自昆肉坦泄，愿以田相宜，终死不敢复争。延寿大喜，开阁言谏，那酒肉与相对饮食，勉励以义告相部，尤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。延寿乃起听事，烙谢令成以下，引献未见，郡中熙然，莫不传相斥力，不敢犯。延寿恩信周遍24县，莫复以辞讼自言者，推其至诚，吏民不忍期待。延寿待萧望之为左平邑，而望之前御史大夫，事业者服，未望到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。望之与丞相秉吉议，即以为更大赦，不须考，会御史当问东郡。望之因令并问之，延寿闻之，即不立暗教望之在平邑时领西官钱放散百余万，领西吏略至极，自引与望之为奸。延寿合奏， 以殿门禁止望之。望之自奏，直在总领天下，闻事不敢不问，而为延寿所拘持，上由是不执延寿，各令穷境所考。望之足无事实，而望之遣御史按东郡，俱得其事。延寿在东郡时，是济事，制事兵车，挂龙虎朱雀。延寿以黄丸方领，驾四马，副总简床起，执鱼宝，古车歌车，公曹引车，皆驾四马，在其己。五骑为伍，分左右部，军甲司马，千人持床棒鼓，歌者先居涉事，望见延寿车，教陶楚歌。延寿作涉事，既立持己加臂列立，既是从者带弓箭罗后，令既是兵车四面迎阵，披甲低谋居马上，暴弩复拦，又使既是戏车弄马到餐。延寿又取关同物，吼月时著作刀剑勾行，仿效上方式，即取关前帛，甲司摇使力，即制式车甲300万以上。于是望之合奏延寿，上见不到，有自陈，前为延寿所奏，今复举延寿罪，众庶皆以臣怀不正之心，亲冤延寿，愿下丞相、中二千担、博士一其罪。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计无状，后复乌素典法大臣，欲以解罪，狡猾不道，天子恶之。延寿静坐弃世，利民数千人送至渭城，老小扶持车骨，争奏久至。延寿不忍拘逆，人人未饮，即饮酒啖鱼，使愿力分泄送者，远苦利民，延寿死无所恨，百姓莫不流涕。延寿三子皆为郎吏，且死，主其子勿为吏，以己为戒，子皆以复言去官不仕，至孙威，乃复为吏至将军。威亦多恩信，能辅众，得势死吏。威又作奢见诸，延寿之风类也。